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经典，展开文学与音乐的对话，呈现一场合家共赏的视听盛宴。6月18日上午10点，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童子河边耍儿戏，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手边开着花匣子儿，夏天自由打个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常字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儿续人，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到你们俩人身上啊！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87.6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还是要继续曲艺作品中的三字经这个主题。我们边听段子边来浏览三字经这部中国古代的儿童蒙学读物。上一期节目呢，我们看到了三字经里啊，夏有禹，商有汤，周文武称三王这一句。在按照朝代的顺序逐个介绍夏商周三朝的基本情况之前呀，三字经的作者呢先用这么四句呀，一股脑的把开创夏商周三朝基业的三王啊，但其实呢是四位，大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介绍给了我们。上期节目呢我们聊过了大禹，今天啊咱们来说一说这位商汤。商汤啊，这其实呢作为商，我们如果说把它视作一个部落啊，或者说那个时候的一个小型的国家来讲，在商汤之前其实呢这个部落已经存在很多很多年了。我们如果从历史上去追溯啊，其实从这个传说故事当中能够知道，早在母系氏族社会时期这个部落就已经存在了啊。为什么我们这么肯定这一点呢？因为这个部落的始祖啊叫契，他出生时候的这个经历啊，和我们之前介绍的三皇之一的那位伏羲啊，我们中华文明的人文始祖，跟他有很类似的地方啊。您可能还记得伏羲，这传说里面是说他的母亲呢在雷泽这个地方踩了一个脚印儿，哎，回来以后就怀孕了。而商这个部落啊，最早的那位首领，他们的这个始祖契，他的妈妈是怎么怀上的这个契呢？说是母亲啊在洗澡的时候，忽然间发现呢这个燕子下了个蛋，哎，挺好奇的，这刚下的蛋过去尝尝吧，哎，把这燕子蛋吃完了，回来以后这母亲就怀孕了，后来呢就生下了契。哈哈，所以在这个古代典籍里呢，我们曾经看到过这么八个字的记录，说什么呢？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哈哈，这样的传说啊，我们之前已经说了，这其实背后折射出的是那个时候啊，这孩子只知道自己的妈妈是谁，不知道自己的爸爸是谁。母系氏族社会，尤其是在部族的这个上层啊，这种情况呢是非常多见的。当然，我们从这些记载当中呢，能够得知的最有价值的信息呢，就是商啊，这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部落，很早就已经在我们中原地带啊有自己的这个势力范围了。那么传到商汤这里啊，我们说三字经的作者之所以把大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列在一起啊，提到这是三王，首先有一点，这已经是对这三朝的开国的这几位功勋啊，他们的人格品行做了一个肯定了。 因为我们知道在儒家思想的评价体系当中啊，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称王的。即便你说你从你的这个祖先那儿啊，父辈那儿继承了这个王位，但如果你的所作所为担不起这个王字，儒家思想那是会毫不吝惜的啊，在他们的这个文章当中，我们说以孔子春秋为代表的这个春秋笔法啊，对你进行讽刺，甚至于摆明了啊，就直接在你的这个称呼上，你明明是王是国君，我都绕开，我不用这个称呼。咱们都不用往深了找啊，咱们就说这个春秋头一篇，隐公元年。郑伯克段于鄢啊，后来我们中学学这个课文的时候，《左传》啊，头一篇文章也是他补充了很多详细的郑伯克段于鄢这一段历史的史料。看了这段史料啊，学了这篇古文，我们知道郑伯是谁啊？庄公啊，明明他是公，但是孔子的笔下根本不提他的这个身份，而用郑伯取而代之。郑伯是什么意思啊？伯仲叔季啊，就是郑家老大，郑老大，用这么一个名词来表达我对你不配当王啊这样一件事情的明确的态度。我们说这是儒家思想、儒家学者一以贯之的一个做法。那么《三字经》的作者作为一位儒家思想的继承者嘛，而且他在编纂教材的时候很注意给孩子做这方面的引导，但我们却看到他把三王这样的一个美誉啊，绝对称得上是美誉，上来就给了夏商周三朝的这几位开国元勋啊。那我们说这几个人的确在他们的人格品行上啊，这是无可挑剔无可指摘的。昨天我们聊过了大禹，今天咱们说说这商汤。刚才咱们说了啊，这个商这个部落或者说商族，它的起源跟这个鸟有关啊，看到燕子下蛋，所以说天命选鸟降而生商。那么后世呢，对商汤之所以有这么高的评价，当然主要呢还是因为他在治国理政方面的成就啊，特别是推翻了夏朝啊最后一个君主夏桀的这个残暴统治。但是呢，在史记当中啊，却还记载了一件他和鸟之间的故事。正是这件故事啊，使得后世啊，人们认为这个商汤人实在是太好了。什么故事呢？说汤啊，有一次外出巡游，走到一个树林里呢，看见有一个人啊，正在张网捕鸟。古时候人们捕鸟啊，都是用网啊，在林子里面张开这个网，等这个鸟呢，在林间来回穿梭飞的时候啊，有时候呢，这个距离太近，看不清楚，啪，撞上，这鸟就算抓住了。商汤呢就看到这个捕鸟的人呢架好网以后呢，就在这个网旁边啊这地上就跪着啊，跪着嘴里头呢念念有词。商汤就凑过去听听说什么呢啊，大致这意思啊，我就翻成咱们今天大白话说了，说这个不论是天上来的还是地面来的啊，还是四面八方来的，只要是鸟，你们都飞到我的网里来吧，小声在那念叨。商汤听到这些话不乐意了，你这么做太过分了吧，你天上来的地上来的四面八方来的全都进到你的网里头，你这不就斩尽杀绝了吗？你架网捕鸟，你不能四面都架上，你撤掉三面，只留下一面就可以了。于是呢，就让手下的从人把人家在林子里架这个网啊，给摘了三面，只留下一面。啊，这就是我们成语网开一面的来历。今天我们说网开一面，字面上理解其实呢是四面啊撤掉一面啊，那三面还拦着，但是呢有一个出口啊，做事情不要做得太绝，这么个含义。其实呢这网开一面是从当年这个网开三面啊逐渐过渡来的。把人家这网给撤了还不算完啊，这位捕鸟的人不是跪在地上那祷告吗，求这些鸟都飞到我这儿来。商汤把网撤了以后啊，他也跪在地下啊，向上天祷告。他祷告说什么呢？他说，鸟啊鸟啊，你们听我的啊，愿意往左飞就往左飞，愿意往右飞就往右飞，中间那些不听我话的，你们就钻到网里来吧。就也给捕鸟人啊留条活路啊，我让你有的吃有收获，能捉到一些鸟，但是鸟们啊，你们但分听我的该躲开躲开啊，愣不听我的撞上，那我也管不了你们。所以后世的人们认为这汤啊，他对鸟都能这么仁爱，那对人当然就更不用说了，肯定也是一位宅心仁厚的君主。那么我们说这也挺有意思啊，他这个部落这个族祖先这个由来是吃了燕子蛋怀的孕啊，也不知道人是真的相信这个传说啊，还是这个觉得天命选鸟降而生商，这很有道理。总之呢，这个商汤对鸟也很好，对人也很好。其实不光人和鸟啊，我们人和自然界本身就应该和谐相处。历史故事咱们先讲到这儿，下边咱们听段相声，我们来欣赏高英培先生和孟凡贵先生表演的相声《人鸟之间》。 最近我办了一件事情， 是 这件事儿要盖图章，就得盖70个， 嚯， 我都盖到69个了 啊， 就差这一个了，麻烦了。 怎么了？ 得到局里盖去。 上局里？ 嗯， 什么局啊？ 糊弄局。 糊弄局？ 对， 没听说有这个部门啊。 别的地区没有，就我们那儿有。 哦， 不能上局里去。 为什么呀？ 因为他糊弄我好几次了。 是， 再去还得糊弄。 嗯， 危险，干脆找局长。 就这糊弄局的局长。 哎，上家找去。 你还真能钻去。 不钻去不行啊。 为什么？ 这件事拖躲太长了。 嗯， 到了局长家门口，一个门铃出了一个人。 谁呀？ 我一看40多岁，一个女的。 这准是局长的夫人 啊。我可不敢贸然相认。 为什么？ 因为这女的长得出奇。 怎么出奇？ 哎呀，太胖了。 嗯， 个儿不高，横宽。 是， 体重足有2斤。 嚯， 合多少克我没算过。 合那玩意儿干什么呀？ 出来就问我，您长，请问局长在这儿住吗？您是？我说我叫高英培。哎呦，是您呐，快请进。 挺客气的。 您请坐啊，我给您沏水去。 嗯， 他走了，我刚坐到这儿，就听这屋里头，你好，你好。 谁说话？ 嗯，往室外看看，没人呢。 嗯， 待会儿我在这儿了，我在这儿了。 在哪儿呢？ 哎呦，大白天这屋闹鬼啊，这是。 嗯， 当时我是浑身起鸡皮疙瘩。 哦， 头发发炸。哎呀，他这厕所在哪儿？ 都吓得这样了。 嗯，憋不住了这。 嘿， 正这时候他端着水过来了。 啊， 请您喝水吧。我说，请问您，您这屋里怎么就这声音？ 哎呦，忘了告诉您，他在这儿了。 在哪儿呢？ 他一拉窗帘，我一看，嘿，屋里有只鸟。 什么鸟啊？ 八哥。 哦，对对对，八哥会学人说话。 哎，我再一看这鸟啊，太漂亮了。 怎么漂亮？ 局长这鸟太高了。 嗯， 非常的可爱，黑毛，粉红嘴儿。 哦， 站在架上，俩眼珠滴溜乱转， 精神。 这鸟特别的聪明。 嗯， 能跟人对话。 哦， 说话清脆，口齿利索。 嚯， 说实在的， 嗯， 那鸟说话比您利索的多。 那当然了。哎，这叫怎么比喻呢？ 这就说啊，这鸟站着精神。 嗯， 我看看鸟，鸟看看我，问我，哎，你有事吗？ 挺有意思。 你有事吗？ 啊， 本家说了，别多嘴，讨厌。 还批评这鸟？ 我说那可没关系。我麻烦局长点事儿，这有件事儿啊，请局长批一下。另外呢，给我盖个图章。 哦， 啊，局长没有在家。 哦，您是？ 局长是我的爱人。 到底是局长夫人。 哦，您贵姓？ 他说什么呀？ 鸟说话了。 鸟说什么呀？ 胖墩儿，胖墩儿， 胖墩儿。 我说这胖墩儿啊，您不知道，这局长啊给我起了个外号。 哦， 管我叫胖墩儿，也不知背着他点儿。你看他听见了，他就说，哦，哈哈，亲亲，亲亲。 亲亲， 我这亲亲怎么？嗨，您别提了，局长回家以后啊，真是没正形。 怎么了？ 一进门啊，他就跟我亲戚就是接吻。 好，还干这事儿， 也不知道背着他点儿。 啊， 你看他就跟我， 他也会说了，是不是？ 说出来了。 嗯， 啊，真对不起您。 这有什么呀？ 我太不懂礼貌了。 这有什么不懂礼貌啊？ 我哪知道您家有这规矩 啊？ 要真有这规矩，刚才一进门我就应该跟……哦，这里没我事儿，这是。 你跟人家这是你， 我想局长没在家，咱们探听探听虚实，是吧？聊一聊，好对症下药。 这倒对。 哎呀，我想拿什么话说呢？ 嗯， 以这鸟做话题。 拿这鸟说。 我说局长这鸟太可爱了。 哦， 一提这鸟，局长夫人话就多了。 说什么了？ 嗨，您可别提了，您还提这损鸟啊？您要不提这鸟啊，我还不发火。您一提这鸟，我这火就不打一处来。 为什么呀？ 局长可喜欢它了。 是， 下了班以后家务事什么都不管。 嗯， 就摆弄这鸟。 您瞧瞧，给他预备的 什么呀？ 这鸟食 啊， 还得喂水，还给他洗澡，还给他刀毛。 喜欢他吗？ 一有功夫就教给他说话 啊， 可开心了。 是， 有点闲空就哄着他玩。 嗯， 跟您说实在的，我跟局长结婚20年了，他一次都没哄过我。 你瞧，这他也吃醋。 我跟您说实话吧，指不定哪天我就把这鸟给他摔死。 别的，怪可惜的。 嗨，您不知道这鸟啊，多嘴多舌 啊， 也不懂得个道正。有点事儿可千万别叫他知道，他知道扭脸就跟他说出去， 保密性能差点。 说实在的，有点事儿真还得背着他。 嗯， 跟您说实话吧，这鸟最近这几年呢才不好伺候呢。 怎么了？ 嘴特别的馋。 嗯， 那个鲜货不离嘴儿。 嚯， 大米鸡蛋呢他都不爱吃了。 每顿饭4个菜1个汤。 那倒不至于， 稻米鸡蛋都不吃的吃什么呀？ 鸟说话了。 鸟说什么了？ 咖啡，咖啡， 咖啡 啊，雀巢的， 嗯， 味道好极了。 嗯，这鸟连这都懂。 哎呀，这鸟太聪明了，您瞧，这就跟电视里边学的。 是， 他就记住了。 嗯， 还告诉您啊，这局长啊，孝顺他比孝顺他爹还厉害呢。 哦， 老怕这隼鸟死了。 嗯， 您瞧，给他预备的， 这又什么呀？ 这不是吗？人参蜂王浆。 这鸟还吃这个呀？ 啊，喂鸟。 嗯， 还有呢。 还有什么呀？ 清宫寿桃丸。 哇， 十全大补。 嗯， 我们这鸟啊，每过半个月还喂它一次南宝。 啊，这鸟还得补补。 正说着呢，这鸟一抖了翅膀飞下来了。 哦， 啪，就站在桌子上了。 嗯， 跟着就把它爪子伸出来了。 这什么意思？ 我明白啊。 你明白什么了？ 这意思要跟我握手。 哦，那你也赶紧把爪子伸出来吧。 哎，这怎么说话？ 怎么了？ 这怎么叫爪子？ 那你这是？ 这是手。 手？ 他那是爪子。 哦，那你说你们俩人握握爪子？ 年轻心的耳音还不好啊？ 您那 说握握手， 什么时候握握爪子？握跟他握握手。 哎，对对对，哎、这阵呢，我当然了，我必须得跟他握握爪子。 哎，你还是爪子不是？对。 我就跟他握握手， 嗯， 我一伸手，哼，这鸟真聪明， 嗯， 嘚儿就蹦到我手心上来， 是， 顺着我这胳膊腾腾腾腾腾爬上来了， 哦， 站在我肩膀上，一扭头对着我耳朵说了一句话， 说什么了？ 你不要空着手来， 啊，明药啊， 嘿，有意思。局长夫人说了。哎，老高啊，您可别听他的， 嗯， 他这是跟您开玩笑。 是啊， 跟您说实话吧，这鸟最近呢饭量还特别大。 哦， 一顿呢能吃两只烧鸡。 两只烧鸡？ 嗯，我们家别炖点排骨 啊， 炖了点排骨我也就啃啃骨头， 那肉呢 都给他吃了。 好吗？ 您可千万别笑话呀。 嗯， 我们这鸟最近呢牛奶橘子汁都不喝了。 他喝什么呀？ 鸟说了。 鸟说什么了？ 茅台，茅台， 茅台。 嗯， 甭问，这鸟还得抽点烟呀。 啊，希尔顿，希尔顿。 嘿，他还抽鬼子烟儿，你说 这夫人刚马上就老高同志，您可别听他的，他这跟您开个玩笑。 哦， 您想啊，一个鸟他哪能抽烟喝酒的？ 就是， 是不是？ 嗯， 鸟真通人性。 鸟又怎么着？ 当时急了 啊， 一瞪眼睛对着夫人说，这都是局长叫我说的。 嘿，实话都出来了。 夫人也急了，胡说。 嗯， 你胡说，你讨厌，你讨厌，你可恶，你可恶。我说二位，咱们暂停。 我们人跟鸟掐起来了。 二位不要吵了。 嗯， 您二位的意思啊，我已然明白了 啊， 您这叫假打架活使用钱。 这么说您比那鸟聪明多了。 当然了，我在外边跑腿我能不懂这个吗？ 人家这是 开方子。 给谁开方子？ 给我开方子。 哦， 不能待着了。 嗯， 我说局长夫人跟您告假了，局长回来之后您千万千万的，您把我这事儿跟局长说说。哎呀，您瞧瞧，头一次让您白跑一趟，多对不起您呢。 嗯， 头一次您来我就跟这鸟发生口角了，叫您见笑。 这没关系。 我说那好吧，我走了。这局长夫人跟鸟，哎，八哥你还不快送送客人。 八哥说什么呀？ 八哥说，嗯，一肚子火了 啊， 瞪着眼睛，嗯嗯，滚吧。 这 这八哥还会外语， 不是白，三的啦， 还会日语，这八哥，你瞧瞧， 那说的什么我就不明白了。走吧， 走了。 过两天我又去了， 还空着手吗？ 哪能空着手啊？我找了一个大书包 啊， 买了一书包的东西。 嚯， 提了是一个门铃，局长夫人一看我就乐了。哎呀，您快请进， 这回有门。 八哥一看我也乐，哎呀，你又来了， 认识你了 啊！我说八哥，你看我给你买什么来了？ 啊， 你瞧瞧。 八哥说什么呀？ 行，够哥们儿。 够哥们儿， 这八哥什么都懂啊！ 啊， 我打开书包，八哥你瞧，苹果、香蕉、烧鸡、茅台，你再看这个 什么呀？ 蜂王浆， 嘿， 十全大补。 嗯， 雀巢咖啡， 你买的还真全。 怎么样？ 啊， 八哥看完这东西，你猜他说什么？ 谢谢。 不对。 好极了。 不对。 让您花钱。 不对。 那八哥说什么呀？ 这礼太少了。哎， 啊？嫌少啊？ 哈，有外汇吗？ 嗯， 这八哥还要外汇？ 哎呦，他想出国？你叫这个夫人就跟我说了。老高，您这是什么意思？ 嗯， 我跟您讲，我们家可不兴这个，您趁早把它拿走，您趁早把它拿走。 您看都买了，您就收下。 就是嘛，这是我点心意，那可不行。我跟他说，这要叫局长知道，他会批评我的。他会发脾气的。 都给您拿来了。 不行不行，您不是为办点事就这样，您赶紧拿走，要不然我把您轰出去。我说您呐，误会了，我也不是给您买的，我也不是给局长买的。 那您给谁买的？ 买的是鸟食。 鸟食？ 您留着喂鸟吧。 哦， 那不行那不行，我告诉您，我真轰您啊。您这叫什么意思？我看这样得了，好吧，也别听您的，也别听我的。 听谁的？ 咱们听听八哥的。 对，听听八哥说什么。 我八哥你说怎么样？ 八哥说什么？ 下不为例。 下不为例呀。 我说您听见了，咱就下不为例了，就这一次，您看怎么样啊？就要这样的话，我替鸟谢谢您吧。 嗯， 您那事儿啊，我已然跟局长说了，我估计问题不大了。 哦， 我把今天您来这个意思呢，我再跟局长如实的汇报一下。 嗯， 您看怎么样？我说好，那就谢谢您吧，谢谢局长。局长夫人说了一句话， 说什么呢？ 哎，这怎么客气干嘛呀？不，这不应该的吗？是不是？ 哎，这太应该的了。 啊，那好，应该的，我就走了。 嗯， 哎，您别走啊！ 干嘛呀？ 您得谢谢我们这八哥啊！ 太应该谢谢八哥了。 哎呀，八哥啊，我真对不起你，瞧这脑子多笨！八哥，我谢谢你啊。 嗯， 八哥说了一句话，差点没把我吓死。 说什么了？ 不要客气，照这样你还得来三回。哎， 啊？ 欣赏了高英培先生和孟凡贵先生表演的这段人鸟之间，我们第一时段开心茶馆到这儿先告一段落，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继续啊和您一起听段子聊三字经。 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八十七点六，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朝这儿，跟我来来来，这是四位，给这续水，这是囊亭，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玻璃看玻璃，当天的西单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曲艺作品中的三字经这个主题。今天我们继续聊一聊夏有禹、商有汤、周文武称三王这几句，重点说一说这位商汤啊。商汤这个人在历史上呢，还留下了很多呀非常感人的故事啊，比如说下面我们要给您讲的这段桑林岛屿的故事。我们知道很多重大的自然灾害啊，甭管是这个气象方面的，你说这个暴雨啊、干旱呐、洪水啊，甚至更严重的像地震呐，这些呢都是自然现象，我们今天已经可以科学的去看待了。有一些啊，像这个气象方面的灾害，咱们呢虽然你说不能完全的制止这样的灾害发生，但是呢可以提早的做出预报啊，让人们呢有所准备。但是呢像地震呢、火山爆发呀，这些还没有能够说人类完全掌握他们的规律。我们今天尚且如此，古时候面对这些自然灾害的时候啊，人们有时候呢就更会显得束手无策。那会儿如果说人们遭遇到了这种重大的连绵不断的自然灾害，人们想到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求神问卜，找这些祭司们啊，求签啊，了解一下什么情况导致的，然后呢就是去向上天拜祭啊，祈求这个灾害呢能够快点过去，老百姓能早日恢复安居乐业的这种生活。那么据史料记载呢，在夏朝的末年啊，就是商汤准备起兵讨伐夏朝之前的那一段时间，当时中原地区就已经啊是连绵的干旱，还有地震这样的灾害发生。那个时候商汤也好，或者周边其他的这些蜀国方国啊，他们去抽签求神问卜，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就是夏桀这个人啊太残暴了，荒淫无道啊，就是因为他上天惩罚我们，让我们受这样的灾害，所以我们应该起兵讨伐他。可是呢当后来商汤啊起事成功，把夏朝的统治推翻了，建立了新的商王朝之后，这天气啊没缓解，还跟以前一样，还是接着闹旱灾。怎么办呀？只能接茬去求神问卜啊。哎，这会儿求神问卜的结果是什么呢？这个祭司说呀，夏朝的这个统治虽然说推翻了，但是这些情况呢上天还不知道啊，咱们得派一个人呢上天去跟老天爷说，我们已经成功的把夏桀给推翻了，您别再罚我们了。这话当然是我今天啊用咱们现在的语言来讲，从当时这个占卜的卜辞上呢就是四个字，叫做当以人祭啊，我们得用一个活人做祭品去向上天通报这个情况。我们之前说了，商汤这是非常宅心仁厚的一个贤王，连鸟啊，有人在这下绝户网他都要去干涉，他怎么可能同意用活人来做祭司呢？那商汤就跟祭司说什么呢？说我们求禹啊本来就是为了救百姓，怎么能够烧死无辜的百姓来求禹呢？这么大的旱灾嘛还在继续，这肯定啊是上天对我的惩罚，如果说要烧一个人做祭司的话，那就烧我吧。我们说从这里我们能看出，那个时候人们都相信占卜啊鬼神这一套，那么作为祭司来讲，他代表的是神的意志， 啊，某种程度上来讲，他所说的话是天命。虽然说君主、君王，他掌握着国家的最高权力，但是他也是天子啊。你是老天的儿子呀，祭司传递回来的这个卜辞，那记录的是你爸爸的意见，你怎么可能去反对呢？但对于其他的君主来讲，遇到这种情况，很大的可能，那就是真的牺牲一个百姓的性命啊，用活人来做祭品，去向上天祈求祷告了。但是商汤没有这样做啊，他宁可牺牲自己的性命去完成这件事情，也不愿意去伤害百姓。我们说这种精神，这是他被后世称道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么据史料记载呢，商汤啊，这话可不是说说而已的。他做了这个表示之后啊，就真的命人搭建祭坛，而且呢，在祭坛四周啊都摆上柴火，然后呢，他回去沐浴更衣，而且剪了头发，剪了指甲啊，自己上到这个祭坛之上啊，就准备让底下的人点火，牺牲自己去跟老天爷祈求去啊，得让百姓们能够过上幸福的生活。就在这一切都已经做完，商汤一个人在祭坛之上念念有词，向上天祷告的时候，底下的人都已经把火把点着了，马上就要引燃柴堆了。哗，天降大雨，浇熄了火把，这叫什么？感天动地啊！我们后世来看这段故事的时候，后世的人分析两种可能：第一，这件事情压根就是后世的人胡编的，历史上根本没有这么回事；第二，就是商汤其实是和这位祭司啊商量好了的。这位祭司啊是一个有点类似我们后世说诸葛亮这种上知天文俯察地理中小人和的这么一位奇人异士啊，他已经能够预知天气了，他算到这天肯定会天降大雨啊，所以呢和商汤一起演了这么一出戏，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在作秀啊，这是一种观点。但是我们后世的学者认为这也不太可能啊，有点站不住脚。为什么呢？那会儿的祭司就算再有本事，他也不可能有我们今天啊科学家们对气象学的认知这么多。我们今天的这个认知水平也只不过能够做到啊，我们说这个明天是下雨，降水概率是多少，哎，大致能有这么一个判断。如果想像故事当中讲的这样啊，在某一个特定的地点，某一个特定的时刻，这雨说下就下，能要做到这点啊，现在也能实现，但那是一件需要投入大量的这个前期成本的事情，就是我们提前释放这个探空气球上去啊，包括天上的卫星也得协同，能够清楚地了解到云层当中啊这个气压呀、水汽呀、温度啊方方面面的变化，然后底下还得有高速运转的这个计算机啊，能够模拟出后续情况的这个变化，我们做出判断。这样的手段我们今天也只有在那些特别重要的场合，特别重大的活动啊，绝不能够受天气干扰的这种情况下，我们支付这个成本啊，去获取特定的地点某一个时间段它是什么样的天气这样的信息。在商朝的时候啊，这些祭司们就算知识再丰富，再能够预测未来的天气变化，那也无非是能知道说第二天可能会下雨，那要是早上就开始下了呢，还没搞这个祭祀仪式雨就开始下了，那我这祭祀我还烧不烧啊？没必要了。能够做到这么精准，这边点着火把马上要点柴堆了，这雨下下来呀，这个只可能是后世的传说附会啊。所以基本上我们认为这样的故事呢并没有太多的可信性，但是呢对于塑造商汤的这个人物形象啊，这种宅心仁厚的明君的形象的确是很有帮助的。所以后世人们一般认为这个呢是为了美化啊这些贤明的君主，后人呢做了一些我们说文学性质的创作。但能让人愿意做这样的创作来歌颂你，首先说明你平时的这个表现呀，的确是当得起这样的歌颂的。商汤呢，就是这样一位值得后世去称赞的有道明君。商汤这雨是怎么求来的，我们不清楚。诸葛亮的雨是怎么求来的呀，我们的曲艺作品倒是有很精彩的描述。下边我们请您欣赏一段京韵大鼓《借东风》，由京韵大鼓名家钟顺华先生演唱。 此时候唯有那鲁肃捉鸡，担惊怕，慌张张到了小船，一上来见孔明，须离弼，他坐在一旁，唐虚叹说：“先生啊，

不由得增添嫉妒，面带愁容，暗思量，孔明妙算人难测，石本都千师俱废，昼夜不安宁，谋若不师徒俱斩诸葛，我是难以报将功啊。小叔先生，你既知无病，何以救我？望先生怜悯东吴数百万的生灵。孔明叔，梁可泰在南阳彭玉一人传授，得着那遁甲天书能换雨无风，都督可在南屏山建筑一坛，设立七星位，待山人长剑作法，祈祷苍穹，在十一月甲子日接下了三昼夜的东南大风。周瑜说，哎呀先生啊，满说这东南大风三昼夜就便是一昼夜的东风，某次已成功管教那曹国他八十三万人马，三个的地连已经挡在水火与刀兵啊。周公瑾病体若失，起身下拜，谢先生主谋成功。一回身来大叫子敬，听武令，你急速挑选500精壮兵，陪先生到南屏山驻坛，把封界那一个威谋将令按军法施行，伍子敬一同孔明出帐外，到南屏山相中地势即刻动工，筑坛方圆24丈，按三才9尺一层，上中下三层，上一层立定杏黄旗64面，中一层用黑旗阴阳八卦不九宫，下一层有一杆七星旗插在中央地，上写着木莲潘坡巨文武，七位星尊七道风，诸葛亮斋戒沐浴法道俗幻有死相同，手捧着七星剑拨玉炉，陈坛子将入内城，我代表那周公瑾讨价子日约定城仆，聚齐众将一个个擦拳魔掌，今后东风好发兵，只等到三更时候吴同敬。周瑜说，诸葛亮大言欺人，